特别强的就是说，如果他要钱你就把钱给他，完了以后你回家跟自己的父母去讲这个事情就好了。抢钱的行为其实是比较恶劣的行为，跟这种打架的行为还不一样。 嗯， 他其实就上升到另外的一个程度了，一个层级了，就是说他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欲望啊，为了自己对金钱，因为对金钱的追逐其实本身不是自身的这种欲望的展现，它更多的是对这个物质的一种需求。那么对物质的需求，然后转而对人生来实施侵害的话，也就是说他觉得在他看来物质啊，或者说这个钱财是高于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的。那么这种行为呢，我们往往是需要通过老师，通过这个孩子的家长啊，通过我们受到这样行为的，遭受这样行为的孩子的家长，需要去给他一个警示啊，及时给他一个警示，就这种行为是属于这个红线，不能碰。你打架可以，打架我可以容忍你，我可以去纠正你，但是这种行为发生要立马掐断他。 也就是说，孩子，您刚才提到了，如果孩子碰到这样的情况，把钱可以先给他， 对，有多少钱给他多少钱， 然后回到家里告诉爸爸妈妈。 对， 那作为家长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要马上找到这个孩子，就是抢钱的孩子。 对，需要跟他的父母去交涉。 哦，跟父母去交涉，而不 是 跟孩子。哦， 对对对。 给他一个警告， 对， 嗯， 就是告诉他，就是孩子有这样的行为， 嗯， 需要注意这样的行为。第二个就是肯定是要去追这个原因的，因为有很多孩子啊，是属于这个重复的去抢别人的钱，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偶尔出现这一次呢，如果家长能够及时的给他一个强有力的警告，是可以及时的震慑住，并且能够在这个声源上。不让他越滑越深的。 我记得在这个刚开始和您聊天的，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您提到了一个16岁的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也给您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啊。您说到了说这个孩子追其原因呢，一定是家庭有一些问题，所以会导致这个孩子会发生这样的一些状况。那您觉得我们的家长，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还没到16岁，比方说才2-3岁、4-5岁，甚至5-6岁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引导孩子，让孩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不去伤害别人，也不会受到别人伤害？ 其实我们对男孩子的教育啊，这里就单独讲男孩子。 好。 其实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讲的一个叫担当。 担当， 对，他就很多，也有人说，这个叫责任。我说不是，责任的概念呢，你会让他就是有一种被动的概念，但担当呢，就是要让这个男孩子有这种主动性。然后第二个呢，他的心态呢，肯定是要阳光。所以阳光就是说，你不要去给他太多的压抑和限制。 压抑和限制， 对，这些呢，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家长，那天我们在录那个视频的时候，然后也请到一些家长过来，其中就有一个妈妈呢，因为这个小男孩特别调皮在现场，但是我们都没觉得有什么，但这妈妈可能觉得自己丢面子了，然后特别凶，最后把这个小男孩拎着一只胳膊就拎走了。然后我说，哎，你干嘛要把他带走呀？我说大家都挺好的，他可能就淘气的，他说了一句话，我就不敢吱声了。他说不会在这里待着啊，就不会在这里待着。就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往往会造成啊，就如果平时的生活教育当中太多这样的批评压抑，这不能那不能的话，这个小男孩啊，男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显得特别的畏缩，他的心态呢就会就是比较压抑的情绪会比较多。因为我们也讲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是小男子汉等等，这些其实无形当中就会增加他这种内敛，包括对一些事情的这种压抑。那么时间一长以后，他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相对不是那么阳光的一个性格。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增加他的韧性，韧性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挫折他需要经历一些他办不到或者说他办砸了的事儿。 需要让孩子有这样的 经历，对，他需要有这样的那个经历和体验。我们觉得就是第一，他要够阳光；第二呢，他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坚韧的这种性格。这些呢，就是 对于男孩子的早期的成长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其实如果他也能够具备阳光、果敢、坚韧、机敏这样的性格，他后面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会太偏。 这个话题呢，让我一下想起了上周哈、啊，我记得跟一个专家聊到、 嗯， 就是让孩子输得起。 嗯， 现在我们很多孩子输不起，就是一旦受到挫折，就觉得好像天塌了一样。 嗯， 尤其对于男孩子，应该让他。输几次哈、 啊哎，对对对， 在小的时候 他有这种体验， 嗯， 然后第二个让他学会就是担当， 嗯、 就我输了以后我担得起，我当得起，就这个道理。 对，输了还能重新站起来啊，继续出发， 对对对， 嗯，这样。最近要有一个大的一个行动哈、啊，也在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防侵害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呢很多的家长。对这个拐卖失踪这样的案子就是特别的关注，也是一旦发生一起整个社会都要为之牵动的一个话题。 嗯， 我们就是在实践当中也会发现，家长们更多的时候呢都在强调说，小孩子要有安全意识，然后你要学会防范这个坏人，学会防范这个陌生人，学会机智去应对。但是呢，很多人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呀，他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已经决定了他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能具备那么强的防范这种能力的，不可能具备那么多的这种技巧或者咱们说的那种方式，那么就还需要一些保障。 嗯， 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孩子的安全其实是社会上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不单纯是父母的责任，同时一个社会当中孩子的一个命运，它其实折射的就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良知。你比如说相对发达一点的西方的国家，一个孩子出了问题，他的那种反应或者说他的响应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已经具备这样的一个基础，我觉得社会的良知都已经起来了。一个孩子出了问题，我们很多人都会去谴责， 对， 但是呢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制度上的方法，就是我们希望啊，现在不是互联网企业就有很多嘛， 嗯， 科学技术其实也很发达，但是这些呢都用在商业上了，在孩子的安全上面呢用的比较少，尤其是这种公益的使用会更少，所以呢我们就是借助于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啊，包括智能手机普及啊，我们包括那个地理信息系统，借助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这个地理信息系统的这些技术，然后我们再构建一个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 嗯， 也就是说，如果有小孩子丢失、走失或者是离家出走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小的范围内，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这个对于孩子的这种人身安全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制度。 那怎么能达到呢？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带一个什么东西就有定位了，是吗？ 不是，那个是商业的做法。商业的做法就是他要去做这个硬件设备。 嗯， 我们的做法呢，其实公益的做法呢，其实更多的是调动社会公众的参与。所以调动社会公众的参与呢，就是美国呢是有一套安博警报系统，然后像法国啊、印度啊。西班牙呀都有这样的一套警报系统，防止孩子或者说在孩子走失失踪的发生丢失的最短的时间内有一个社会大众的响应啊，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速的找到这个孩子，避免发生或者说降低他发生意外的这种可能。 那是怎么来实现呢？是说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他感觉像走失了，拍一张照片还是怎么样？这个警报系统是什么样的呢？ 不是，在美国的话呢，如果有一个小孩走失，或者是说有这个绑架，经过有关部门确认之后，他会通过手机短信，通过咱们那个交通的室外大屏，通过像 Facebook， 嗯， 像这个谷歌， 嗯， 这种社交网站都会有展示， 嗯， 就这个孩子的信息。都会展示，就第一时间让很多人知道这个孩子的一个信息啊，比如长什么样啊，大概的衣着、体貌特征啊，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小孩呢在外面被发现的概率就会很高啊。当大家发现的时候，看到哎，只要他只要左右看一看就好，他不用自己单独去找，他只要看到了，把这个消息回馈给后台，那么这个孩子获救或者被及时找到的这种概率就会很大。 嗯， 同时呢，我们讲犯罪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一个叫挤压犯罪空间。 挤压犯罪空间。 对，因为犯罪呢，其实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它就有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再怎么发达都没有办法根除的。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呢，只是说把它从这个领域挤到另一个领域去。你比如说，具备这样的失踪预警体系的国家，在这个儿童拐卖的这种案件就是非常非常低了啊，还有一些国家基本是没有拐卖案件的。就是说因为这套体系给这种拐卖的犯罪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 嗯， 就我拐了一个孩子之后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会被别人发现。 嗯， 而我拐这个孩子只是为了获取钱财，他只是为了获取钱财，所以无形当中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生意啊，这个生意他的成本就会非常大。 嗯， 所以呢他可以消除拐卖这个事情。拐卖这个事情啊，有这样的一套保障体系的话，是可以把它降到最低的。 嗯，也希望在我们这里哈建立一套这样的系统。 嗯 啊，也是类似的。 对的， 利用公益的这样的行为是吧？ 对， 嗯， 做这个儿童安全呢，其实肯定是要跟公益结合，用公益的方式去做，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 嗯 啊，所以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这套体系在中国真正的去建立和落地。那我们现在呢，只是走的第一步。这第一步走出来呢，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调动更多的媒体，更多的这种社交软件，社交网络，包括咱们的电信、移动和联通的这种运营商，包括公安系统啊、民政部门啊，这些我们所有的人来关注孩子这个失踪走失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呢，真正给他建立一套说孩子丢失以后，我们家长不用那么着急，不用那么焦虑，因为他肯定可以找得到，他肯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啊。我们希望降低家长的这种焦虑。 嗯， 这个，所以我们在做这套平台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速的给警方发送一条孩子的最详细信息，不用电话去说。不用电话说很多，一条消息就可以发送给警方。然后第二，他可以做的就是一键寻求身边最近的人帮助。我们设的范围是10分钟之内是3公里，然后这个30分钟之内是300公里，然后超过3个小时就是出了省际的，这些包括到24小时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人会收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相貌特征。然后当这个孩子找到以后呢，这条消息是可以撤回来的，还可以保护这种走失啊，因为大部分是走失，保护这些孩子的隐私信息。 刚才您说到了，说如果一旦孩子丢失啊或怎么样，可以发一条短信给警方，让我想想，我都不知道该发哪个号码呀。 啊，它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第一步是做了一个手机端的平台，这个平台呢会装在手机上，这个端呢其实就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档案。这个档案呢平时就存在我们自己的手机上，我们希望它永远用不上，但只是对我一个孩子的一个简单的记录，特殊标记的一个简单的记录。如果说比如说我们逛街呀，或者是外出游玩比如说我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旅游，我孩子可能一不小心走失了，走散了，这个时候我找谁其实都是大家也不认识，也没办法去帮你找。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规则还会细化在最短的时间内，从这个丢失地点开始，周围的人会看到这个孩子的信息，并且知道我看到这个孩子以后跟谁联系。同时呢，警方也会基于这个档案，就是这个完全在于自己啊，就家长自己，我愿意公开给周围的人，我就可以公开，我想关闭马上就可以关闭。 嗯嗯。 然后给警方的那个消息呢，就是我想发送就发送，我不想发送就不发送，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 APP 平台是跟警方的那个报警平台实现联动的。 哦， 对， 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您只要通过这个一报案，警方是马上会拿到这个消息的。 对对对，马上就可以拿到，就这个消息就在最短的时间内，不用你自己手动去编辑，平台就给你编辑好，基于你的档案编辑好，发送给警方，发送给他就是最需要的那个信息，发送给警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也很必要。就是一旦当我们真的发生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都很抓瞎， 可能你会想不到那么全面，有的家长就会都不知所措，所以当有了一些这个辅助的方法之后，确实能帮助到家长哈。当然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情呢永远不要发生。 对，我们也是说我希望你这个手机上这个 APP 装了以后，你都忽略了，你都忘了它在什么地方了，它永远不响啊，永远不响，永远用不上，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觉得中国古人讲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啊，我们就放在那儿就可以了。因为走失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历次讲座当中，包括跟家长的交流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都有过，应该 对，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有这样的体验之后呢，他就是开始反思说，就为什么我们能得到那么多的家长的支持，包括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全部是家长们义务的过来帮忙，包括做很多这种事务性的工作都是义务的来做的，也是这个大家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回过头来说，哎，我们到底能为孩子做些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讲儿童安全很重要，可是回过头来想，儿童安全真的做了什么呢？我除了告诉他不吃陌生东西，不跟陌生人说话，我还能够出个车接送他，好像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讲真正能做的，除了教育层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大家共同发力来构建一个就是净化一个社会的对孩子的这种安全上的这种方法。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的成年人来说，我们真正为儿童安全，哎，我们贡献自己一个小小的力量，我们真的不是说，哎，你要装了以后，你收到消息以后，你到处去找一找，到处这个放下工作去找，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你抬起头来，左右看一看，如果你发现，马上给这个家长一个反馈。我觉得这个公益心，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张颖江老师您的工作呢是特别的有意义哈，能够通过您掌握的一些知识啊，您的经验能够带动更多的家长帮助孩子，让他们增加一些安全的知识哈，尤其是您刚才说了，经常跟孩子玩一些这方面的游戏，经常跟孩子进行沟通，我觉得对于更多的孩子来讲，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防止侵害别人和受到别人侵害，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 最常见的，对，是我们孩子也许每天都会发生的身边的这样的事儿，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呢能够意识